是刚为人兄时， 快几年山伯， 两位兄咱是去汉城斗书的魔， 正是历年 小的魔也是去到汉城犯四求学， 好极了好极了，请坐。 人兄心有安详。 是好，不犯左头为相。好，请问主人兄今年 年方二八 啊，我今年已是七岁了。 有道是长者为兄，幼者为弟， 日此你我对天一拜， 对天一拜。 不早，你我登城吧。 两兄起， 贤弟请。 再请听十八相送。 娘娘 再请听《夏商回忆》。 夕阳隔山， 看，过一山又一山。 黄狗咬不壮，镜中照影分男女。都是诛仙的呀，灵台呀， 你这个美呀，做个对呀， 笑中驱逐玉山坠，黄土七夕残几泪，你还叫我早相会，你还叫我花轿。 最后是祝父劝婚。

冬季里，调动冬衣。

最后是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血手印》。 君在 听众朋友，越剧气派唱腔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